修炼，人心法永不杂念。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水莲。山阴接山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。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那个莲，修炼愿心发开的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犹如歌声般的迷恋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莲心法永不杂念。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做前世今生的水莲。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那朵莲，修炼莲心发开的娇艳，那河水声荡在心间，心。